近年金日成综合大学建校70周年全国各部门科学讨论会20号和21号在金日成综合大学举行。讨论会由有关部门、金日成综合大学、国家科学院、社会科学院、金策工业综合大学等80多个科学教育机关的工作人员、教师和研究师参加。讨论会分为60多个小组进行，有1000多篇深入解释和论证伟大的金日成同志、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卓越伟大和不朽领导业绩，以及贡献于科技强国建设的社会科学论文和自然科学论文发表。